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浩憐憫，大聲台，還聲於民。 一般來說我們不會派人去外，今次是特別四位警務人員，還有破天荒，第一次勞工處有兩位同事也過去，充分顯示出特區政府對於這一類案件是會不遺餘力去偵查。 如果這個公職人員是去濫用他的職權， 去行使他的職權的能力去影響商業機構，去在某一間報紙或者報刊去登廣告，這個可能是觸犯了一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但是具體來說是要看回整體的情況。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 17:13 大家一個傳一個有可能，下一個不知道是你還是我，不過所以你看到我每次開麥克風我都有私家的防毒消毒的紙巾，因為口水，我們的口水佬太多了，口水也是幕後黑手，心哥現在要休息了，把聲音都開不到，他不單止把聲音開不到， 他的筆也不是很想，他不是開不到的，他寫不到，他沒有心機，也沒有這個，他很委屈，他今天在三言堂，連同陳昇之、韋雲和李慧玲四個開天窗，這個是繼李柱明之後，即是開天窗之後，第二次開天窗。 其實在吳志森旁邊的那個叫馬家輝， 欲望之珠，他也有寫的，為什麼跟著也有法政徐不吳凱兒。馬家輝算不算是明報的員工之一？他好像負責編過世紀版，我不知道，這真的是，應該算是，不是全職，都是兼職，雖然他同時也是成大的教書，世紀版去編的，無論怎樣他都是大學裡面教書，他都不是全職的傳媒人。 我只是這樣說，突然想起這個版位，我就覺得應該越來越多人開天窗，壓力就會越來越大。為什麼吳凱兒也可能希望他們另有盤算，或者另有處理。開天窗的目的是甚麼呢？開天窗的目的是否主要抗議加東版， 就是呂家明，即是渣Fit的加拿大版的明報， 因為這件事，他們管理階層開會之後就希望告一段落，不要再說了，因為對報紙的傷害都很深，甚至是當事人劉俊濤建議叫作者都不要再寫了，反而張球昌認為如果突然間不寫就好像被人有個錯覺，明報是 打壓這幾個聲音，當日就有李柱銘開了一個天窗，今次因為繼續這些專欄作家在明報裏面有說的明報事件，但是加拿大那邊實行編輯自主，即是呂家銘的編輯自主，不將你的幾篇文章登在加拿大版，是否因為這樣所以作抗議？根據明報訪問這四位相關的專欄作家，他們先後都表示明報加拿大版在抽稿前後都沒有主動向他們解釋原因，於是乎他們感到失望、感到不滿。

我經常如果我作為主席請登這些個人好團體來好都一定是要以禮相待就算你們有多激動除非你們犯刑事在會議廳 你拿刀斬人當然是學你捉你報警<笑> 其實我們這六位朋友都是在發現期間要求劉江華副局長希望他回答這個全民提名或者公民提名的議題其實在他的總結的時候他是沒有交代過這個事情我們嘗試行前遞封信給副局但是在未交到給他的時候譚耀宗作為主席他就裁決我們這六位朋友是行為不檢點然後要保安帶我們出去 時間大概是7時左右同時帶來同一層的一個密室裏面在那間密室裏面坐了1小時20分鐘期間我們的同學要求他交代清楚我違反了現時什麼法例還有就是說 為什麼要交一些個人資料給你包括我的住址包括我的電話為什麼要在這段時間要給你呢如果是要我給的時候你又根據什麼法例要我們去給呢在整個過程他們聲稱有一個保安人員受傷在這個過程裡面他說要不停要問上頭指示所以就不構成 所謂的拘留但是我們想走出去這間密室的時候那裡有兩道門分別大概都有5至6名的保安是塞住了他不讓我們離開這個是屬不屬去扣留呢這個就是好像有點不公平我可以給一個即時的法律意見給你我就真是極度希望你們深切考慮是告立法會是非法禁錮 你們犯的就是可以最多最多都是立法會議事規則裏面你違反了議會裏面的擾亂議會的秩序是不是最多趕你出去最多就是趕你出去當時有沒有肢體衝撞我看到的就是他們抱著你不是你衝過保安員道你不是衝過劉江華道你不是衝過他但他制止你而導致他們受傷大哥這樣的話都入你們所謂入罪不是的而且罪不是他們判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開了一個很壞的先河。 你們申請法律援助你們都要做這件事我覺得是絕對是一個即責將他趕離場就已經完了當然啦如果他覺得人受傷就最多報警最多是沒錯啦當如果有警方來到試過幾次啦喬仔和阿靈文內你記得在舊立法會大樓的時候試過幾次有人扔錢下去那次最嚴重不止一批錢還有一些不知 都不是很硬的物件不過是釘鐘下有些官員於是你當然衝上去不要那個人再扔報警之後警方就在我們的房間扣留他問話因為你要問話的嘛然後拉他踏上警車然後回警署管這個一定是這樣但如果你說下下說你又說不出什麼情況跟著扣留了你個多鐘不讓你們走 接著他出了聲明我沒有不讓你們走我印象中他星期日就是出了聲明他當了自己是警察保安他出了聲明說不讓你們走但是你們想走的時候有幾個保安在外面大合勢你們學生你怕的嘛所以黎文我聽完你這樣說我覺得這個是絕對不可以容許他就這樣小小的示意為就讓他這樣去賴過因為 一個劉江華加譚耀宗同一個被指但是一個以前政府主席民建聯玩了一個政制事務局委員會主席一個政制事務局副局長然後立法會還愚蠢竟然可以在這些字眼上搞錯就說這個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是劉江華命令離開原來可能真的劉江華命令不過就是個角色不同 我補充一點就是說其實整個過程我們並非是第一針對保安員為目的我們只是想去交代即是我想交一封信給副局希望他交代清楚即是公民提名甚至乎學民思潮提出的方案是不是違反基本法因為很多事情都是希望他交代但他沒有交代我們先做這個的第一信這個行動 不過我覺得雖然不是針對那班保安員但我想今次也有些給他們的警戒如果不是下不為甚即是這樣說所以你需要的話我會提供協助我覺得你們是應該認真地考慮這個是不是一個非法禁錮一個案例立法會的保安是不是外判出去做的全部不是是屬於公務員是立法會秘書處請人工相當好的是不簡單的你這個立法會秘書處要就這件事要解釋所以我們今天一直在找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但到現在都不肯覆這樣是 你立法會理論上三權分立你應該中立的一班秘書處裏面一班保安員這樣去禁錮一班年輕人他用一個你說是可能激少少不過我遞信而已你如果主席容許你就說行行行你坐下來站一個位置保安員麻煩你拿起封信交給劉江華我試過幾次都是這樣那時候高鐵 試過做了幾次賭博發發很多都很激烈跟我意見很不同的有些事情做那就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可不可以向立法會主席相信他的做法是當時的所作所為。 現在不是挑戰判決，他有權說你出去，但那些保安員就沒有權禁錮。 他一定說當時保安員因為已經是星期六的晚上七時後很多比較高級或得事的職員已經離開了可能保安員是要求等待上司進一步的指示他一定是這樣說的所以我覺得我提供法律意見尋求要求協助你們申請法援 來去壓制你們的言論自由的空間這是很大的意見這真的要立此全照這個已經效尤否則普通市民去立法提供意見都可以受到同情還有一件事黎文樂我想問你他一開始想你簽這個悔過書是嗎是啊但是你看到我網上我放的那張紙其實他是沒有任何例如說一些文件編號亦沒有標題我不知道那張是不是警告紙來的 所以我們的同學都是拒簽就是因為他亦沒有交代清楚然後我們就不簽了你想都想就是說為什麼要簽一張這樣的東西他都沒有權這樣做不是因為大哥我做這個是我的言論的自由基本法提供給一個不過你可以說我在立法會的會議室就不應該做這些破壞會議的行為你最多可以說我這樣就趕了我走已經趕了我走已經完事了竟然還可以叫我厚顏無恥叫我簽個悔過書喂你現在公安啊 你問一下他成龍啊成寶啊這個公安二零一三一四第一天收20萬你知不知道網上熱傳香港完全沒有收這個票房真是毒藥啊做了你不要叫他學成龍啊大佬喂我覺得這個真是匪夷所思我覺得你們根本因為我知道當日在那段時間毛孟靜打電話給我拿法律意見因為你知道 阿伯陸很忙的你不能幫你但無論如何我待會再告訴你我在空氣中再教你怎樣做電話再聯絡今天跟你說到這裡黎文樂好一般來說我們不會派人之外今次是特別四位警務人員還有破天荒第一次勞工處有兩位同事也都過去充分顯示出特區政府 對於這一類案件是會不遺餘力去偵查如果這個公職人員是去濫用他的職權是去行使他的職權的能力去影響商業機構去在某一間報紙或者報刊去登廣告這個可能 可能是觸犯了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但是具體來說是要看整個情況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家富黎則粉 好5:38分1831138今天我們講的話題都相當多的一開始我們可以從黎文樂、學民思潮六位成員加一位杜夫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的成員被這個非常關注網絡23條被這個立法會保安員保安組扣留 我認為是一個事源的非法禁錮他們的口氣中口氣下必有甚言因為你知道現在梁振英、陸八九施政報告說話口吻學足內地的中央領導人的口吻方方面面又什麼打造全部都用了大陸的事所以變成你看看老闆是這樣他真的當了自己是公安或者是城堡最慘就是進去扣留不讓你走不讓你走 不過外面有5個大漢你走不敢走接著就是你簽吧你以後承諾你以後不要再在議會會議廳這樣做喂大哥 我不是很清楚因為我有時未有看電視。無需要解釋無端端就吹了廣告，接著就這個主場新聞就有一個報導，就是好像李慧玲出來指證，就是有個傳聞，特首身邊的議會人就向這些銀行施壓，就叫不要下稿在這個蘋果日報，包括這個渣打銀行，如果不是，但渣打就好像不就範，那這個特首就說，如果你不做的話， 我就可能不會參加這個渣打的馬拉松的開幕典禮。 假設如果有公職人員濫用職權影響商業機構在某間報刊登廣告的話，如果這個決定真的有一個公職人員這樣去做，可能就是他說觸犯了條例，觸犯了公職人員的行為失當，我就想告訴你，想請教一下你，你也是大律師，也在廉政公署做了28年的。 會不會構成這樣的罪行呢？你怎麼看呢？就這樣聽，黃世照這樣說都不是說沒有道理的，當然要知道裡面的細則、裡面的細節到底怎樣，因為基本上特首是一個公職人員，大家都不需要爭議的，他公職人員是利用他的職權去做一些事，這些事是失當的，不應該做的，有可能 就是觸犯普通法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的條例，那個就不用證明你有沒有收錢，那些不用的，所以當然到底有沒有人去提供資料和 裡面是不是真的有這個事情發生呢要經過調查才知道當然刑事案件是很嚴謹的要在無可置疑下來去證明這個嫌疑犯是完全沒有合理沒有任何疑點你去證明到這個梁振英現在即是嫌疑犯就是公職人員他就是<笑> 你要證明他真的有一些處理或者是說話或者是行為是給到譬如銀行或者商業機構的壓力而這些壓力就真的那些銀行商業機構也承認是啊是啊是啊大哥我怕689啊大哥待會我沒有生意做怎麼辦那我就抽起蘋果的廣告你聽只聽我這麼說其實正如黃世照都在 立法會說整體要看整個情況那些商業機構會不會說是啊是特首叫我他或者跟我單一單眼來一來我我就立刻抽起廣告抽起條筋都很難是這樣很難證明到當然如果你說特首自己沒有做他透過第三者去做那時候有可能串謀串謀就只要證明到他當時有說這句話就叫另一個人去做的話那就一鑊熟了但問題是這樣的很難證明要那個人肯承認才行你也很難正如現在今天郭氏兄弟加上許氏人 衰到現在就是慘在高等法院的犯人難裏面五個人排排坐你想想想想都沒想過當日如果不是他大佬因為這樣督他大家互相督爆你都很難找到人出來官商勾結真的不容易去證明所以我就覺得這件事就算他有人說是啊我這樣說我說是啊我不喜歡下這樣的廣告覺得這樣的廣告不好 沒事的就是商業決定全部都是商業決定不是政治決定我都是這樣看的我們經常都說你找不到證據那怎麼辦找不到證據殺了人都沒事了你找不到證據這個大前提是找不到證據但廉署在過往這麼多年的調查很多時候在表面所致很難查找不到證據但是也有時候有個突破就會爆出來的很多時候你都知道貪污都是 都是很隱蔽地進行因為受比和收那個都是好像得益他們兩個當然不出聲但受害人會出聲受害人是社會很多時候貪污跟其他罪案不同他未必有一個真正的受害人即是沒有即時的受害人他這個是不當地行使他的公權但是很少很簡單你叫我給錢警察人叫他放了我 誰是受害人呢受害人就是社會的公義嘛社會受到轉傷所以未必一定要有個受害人但問題就是我想說我們不可以假設一定是做不成的關鍵是廉署怎樣查但我想說如果任何人有資料要向廉署舉報最好就不要大羅大鼓因為大羅大鼓就會令到受嫌疑人有個警惕 甚至將一些有關證據燒毀甚至大家串在一起做好故事影響到廉署的調查這宗機制如果沒有人舉報廉署也沒得查其實也未必的廉署不一定要有人舉報才查廉署可以查到合理懷疑如果你還在廉署我想你如果還在廉署第一件事你當然是你首先渣打銀行 因為現在全城都在已經是說了渣打銀行不肯不會買你怕但是不買你怕我繼續在蘋果賣廣告之後我寫信要求繼續邀請梁振英出席我們渣打一年一度的馬拉松的開報禮 689就顧左右而言他 看看怎樣吧 這件事你會不會首先找渣打銀行來談談呢? 我想首先找了李慧玲李慧玲是說他聽到有這樣的事先找了李慧玲拿了李慧玲給的資料 騰騰關關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騰 沒錯,無論如何,黃世昭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這樣說,我相信正如你所說,在表面上,如果真的有些公職人員,包括689,真的想嘗試這樣來給壓力這些商業機構,其實是既不當,就算不是入罪,這個都不是一個 是基於一個信任的制度,如果這樣,大家人與人之間完全沒有信任,又是大劑。很簡單,你去拿車牌,運輸署不會說你報了地址,我查一查你的地址對不對,我才給你牌,不會這樣。即是信任,我的system。成本,但我覺得特首,如果有這樣的傳聞,希望不會,如果是的話就好。 很不恰當,其實有站出來澄清,因為這個對他的名義有損,有人指控你,因為在你作為一個向你負責的廉政專員公署裡面的副專員,在一個莊嚴的立法會的會議廳裡面,在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竟然這樣說呢? 我就覺得第一,你梁振英要出來澄清,第二,剛才阿Q仔和你討論的時候看到,最低限度,你給他一個警惕,你下次麻煩,那些商業機構收到這些類似的壓力,可以說,喂,老臉說的這樣很嚴重,你還不打你,你不是吧,大哥,你真的,是不是,你最低限度可以給到... 梁振英是廉署要向他負責,廉署的老闆是前香港700萬人,前香港700萬人選出來,查成我,你明白嗎?但他要向700萬人負責,因為你是代理人,我同意你說,不過我剛才也沒有用到老闆,我說你最慘的現在廉政專員是真的直接向這個特首負責,既然是這樣,你下面向你負責的向你處理事務,反貪和不適恰當的行為的架構 廉政公署的副專員都這樣說,你是不是都要澄清? 沒有時間給你意見,多謝查石,查石我做了28年半的廉政專員公署的總調查主任。很明顯這件事,上到主行新聞,又有傳媒的人出來公然這樣說,你照計沒理由這個梁振英不出來澄清,不澄清就有點明。 Q仔,不如我們找那個 白宮發言人 他也沒聽過他的發聲在傳媒裡面網上的人說他是自公發言人白宮發言人加多一畫在白宮自公就好像自公就真是不是很好雖然我也沒結婚自公就挺好這個自公發言人的馮偉剛我們一於查一下他 就着剛才我們所說的兩個議題那兩個議題其實都很接近都是言論自由有關的事一方面就是學民思潮去到立法會想遞交一封信給劉江華作為副局長講極你都不叫極你回應其實我不明白劉江華為何不肯趙以前劉江華過去的表現他也有大將之風收封信而已有多走他的問題是什麼呢這個人人家猛地問他 麻煩你就著公民提名有沒有違反基本法麻煩你回答他這些人就縮骨了白姐姐沒有人會敢回答一回答之後就嗨了沒有人敢回答他還要升官發財大哥你不要逼他不是立法會議員當年立法會議員跟你死過指著你罵都可以我說違反你吹呀你打我他都可以但現在貴為副局長 他還有幾天有機會前幾天還要坐正當處理局長他發夢都沒想過輸了超級區議會竟然一年過多就竟然有機會做到處理政制事務局局長的大哥他想想哇在政制事務局局長當年那個就叫做公公雖然我很少叫他不過想不到他的真名現在想到了林瑞麟 林瑞麟當年都是因為這樣做新聞統籌專員接著進去辦公特首辦主任接著就做了這個位置接著做了政務司司長的大哥他現在在發夢哇這個很難說當然啦這個世界很難說這個世界never say never 劉江華在想你真的發覺劉江華真的有做了官就非常謹言慎行很少說話以前很多金句他都沒錯說話四平八穩去見跟林鄭月娥和局長去見民主黨的時候收起火坐在靜靜雞在燒屎有什麼東西跟著輕姐你做什麼意見輕姐就是這樣大哥以前 劉慧卿你怎樣啊哇大哥那些惡形惡相這些當然是在幻想哇林瑞麟上身哇有朝一日坐正做局長接著哇如果一個不小心又政改在他的年代又搞定哇歷史又留了一個很好的印記接著哇政務司司長哇哇我想特首都做了他說曾蔭權也做了特首都有可能的劉慧卿過去幾十年為民建聯立下這個汗馬功勞 這個真是你想想連善仲佳這些人都覺得自己有機會做特首那你說劉江華不想自己做特首<笑>開玩笑啊真是這個世界所以劉江華在這個問題上趕了 學民思潮也有走姿態收了封信是很走的他走過去給封信我估計根本是保安有自己搞錯當然不是劉江華叫他當然不是他不是主席劉莊不是不過那班城堡竟然誰是主席誰是副局長都搞不定你說立法會搞到這樣的田地 真是監製我們就算找不到立法會秘書處應該都找一下立法會一些 管理委員會,他有commission commission有些泛民的代表 好像是何秀蘭應該是commission 如果沒有記錯泛民當然有一兩個 要不就是梁家傑或者湯家驊 是這幾個人而已,立法會管理事務委員會,應該追究這件事,總不能讓他就這樣輕輕大過 他一定會被你拿到的生弊,曾鈺成這些這麼歷練和狡猾的民建聯的創黨主席,他怎會走來批評譚耀宗現任主席,以及已經貴為副局長的民建聯的成員劉江華。 所以這件事就以此我覺得一定要追究第二就是廉政公署王世澤的大佬王世昭今天這麼高調竟然就說你的公職人員都不夠照的真是房委綱是你做的你作為特首辦發言人沒理由不出來回應他不承認指控你老闆就白宮變子宮理論上你老闆可以被懲之於法當然啦你如果在民主社會你還不立刻站出來 Stand up the briefing,喂大佬,我怎麼看這個法律? 對於這一類案件是會不遺餘力去偵查的。 可能是觸犯了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但具體來說是要看整體的情況。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家富,黎則粉。好,Q仔,我們呢就 開題開了兩個都是跟言論自由有關其實初初說的都一樣有關明報開專欄也是跟言論自由有關沒錯香港其實我們的核心價值我們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我們都希望我們是要講出我們心裡面我們有我們的八尺我們不會指鹿為馬 我們做人應該要基本上的原則所以明報開天窗一會兒我們可以再花點時間說立法會保安就變成城管兼且要求學民思潮的幾位學生仔女要簽悔過書禁錮過幾小時這些都是我覺得值得拿出來討論當然有些人可能覺得不是 你問立法會譚耀宗他一定說沒有如果你這樣說出去當然沒問題趙雞的職責趕出去就可以了接著他就自動離場除非他在衝入會場裡面如果你迫過來你困在房間裡做什麼呢你要不就立即報警如果你認為有肢體衝撞傷到保安你立即報警然後你說我在等警方人員來所以你不可以走住這個我無可奈何 等警方調查等法庭判斷如果到時真的要告但你又不去報警但你又扣留他兼且還要他簽個所謂的悔過書這個就是香港的立法會還是人大人民大會堂我們期望因為大陸民間都是這樣做的大陸民間都很流行如果你回去深圳之類你其實搞不清楚哪是公安哪是城堡 因為很多大廈裏面,他自己請了保安員,穿了制服 隨時來說,他都是這樣自己執行私刑的 用很容易的方法 其實你可能都不是很想請他們不過問題是你沒有開報禮是可能是你愚蠢其實你可能都不是很想請他們不過問題是你沒有開報禮但是正如查碩我所說我都同意在法例上你未必能夠舉證證明到他真的公職人員行為不當因為你很難舉證究竟那些人抽起廣告是不是因為他打過電話來就不落蘋果廣告現在渣打銀行就採取了一種招落 接著你就不去他的開幕禮,是不是有關,這有排他舉證 我們現在請來,關乎到學民思潮被立法會彼岸 我認為是涉嫌非法禁錮 我認為要高度跟進和處理 甚至最好就要求學民思潮考慮 向立法會進行訴訟,要求他們作出道歉 以及相關的賠償因為我認為這是非法禁錮但可能未必每個人都同意過我這樣說現在請來何秀蘭在電話旁邊何秀蘭你好兩位好你是不是還是立法會的管理委員會的成員我印象中你仍然是我想請教你因為我知道監製跟我說你似乎有不同的意見但你知道我們D100這個就是開放我跟你很多時候都不同意見 <笑>不過不要緊最重要是就事實講道理以及我認為我的法律意見的看法我已經講了第一這班同學仔這班年輕人他是破壞了議事規則這個不爭的事實通常報安員就能夠令到他們不要令到他們進一步破壞就趕他們走 這已經是成事,不應該再在房間扣留,兼且他們簽這個悔過書 然後說我沒有人讓你走,不過有五個大漢在門口外面 這個我覺得是相當令人遺憾的一件事 何先生,你怎麼看呢?我都跟秘書處了解了 我都說,將來如果我們有一間房是邀請在會議室裡面 橫過去要遞信,大家覺得是違規 如果我們要邀請這批朋友去另外一間房那裡談 要有什麼文件要簽、解釋各樣東西 我說最好那間房就放錄影在那裡 大家不要爭論了 因為今次學民思潮的同學 其實都是講道理的人你說第一那些什麼愛字行頭的女成員進來然後就屈我們保安同事做這樣做那樣那就不好了大家就不要爭論快脆就安排看看有沒有相關的設施當然進去之前要告訴朋友 何先生我停一停你我怕我回錯你意其實如果一班同學他們理論上實際上他們是人客來的 他們是給意見的給意見當中有一些衝突有一些不同的意見他想交封請願信給劉光華其實他不是拿刀想斬他交封請願但你的主席譚耀宗算了你叫保安員趕他出來那我就走吧回家吧你因什麼事保安員有權可以叫入房坐在那裡過幾小時兼且叫他簽這個悔過書其實有沒有個房呢 我第一件事我就剛剛其實我就知道要做這個電話訪問我就打了電話給秘書我都再問清楚那封悔過書來但我未見過老實說我未見過文本秘書處跟我解釋其實是一個警告信就不是悔過書內容就是說承認今次是做了這件事如果下一次再來他們就要承諾要守哪些規矩 否則如果再犯的話秘書處就可以根據《權力及特權條例》第17條考慮可以將他們轉交給警署跟進 我也立刻翻查了第17條說 任何人如果是干擾會議進行並且相當可能引起會議中斷 那就是違反了這條例。其實我們以前阿富里都記得，以前在公眾席，我們都很多老友，我自己都試過，不要說其他老友，我們做藝聯的時候都試過，又會在上面叫兩句口號，諸如此類。我們那代都相當克制，叫人就走人，但是後來就 大家都會有些糾纏衝突，保安同事請他們走的時候可能會受傷，各樣東西。我記得應該是10年之後，即是10年中，開始在行管會裏面談，那怎麼辦呢？開始一來就交給警察，是啊，我們就說不可以，你立刻一來就交給警察，因為市民真的這麼多怒火，他用一個 是違規的方式，去表達，但你都不可以一來就交給警察，我們做過就不應該。所以那時候談了，如果第一次犯，我們就請他們開會議室，那裡可能有些糾纏衝突、肢體碰撞，那出來就簽一封警告信，然後在行管會裏面就請他們。行管會如果我覺得這個行管會的決定對不起，我受難，我覺得這個決定是，你說如果我是泛民當中的成員，我不覺得這個，就算你給這個警告信，你可以寄回去給他，相關的團體提醒他，你是不應該放在房間裏面，你給一班年輕人覺得你是不讓我走，要我簽這封東西，繼而之他們一定沒有簽到啦。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引來有更進一步的衝突。還有做法是否一視同仁？因為理論上議員相同都應該是相同的對待。譬如說早前你都看到譬如毓民大舊都有肢體衝撞，拉傑都不走。這些議員出了之後同樣會受到警告信，會不會呢？議員與人客是怎樣分呢？ 第一件事我回去第一開始我說我都建議了秘書處第二天就在房間擺錄影，大家不是何秀蘭，我停一停你先，我覺得連一間房這個要求那班已經怒氣沖沖交不到信，就以這個為例交不到信給劉光華的這班年輕人已經得到一條氣，即是戳了什麼都要，大哥你還走來 擺一間房給我，不讓我走，然後整封警告信，說大哥還不怒氣沖燒，這個什麼立法會有很多人會覺得。所以我覺得何秀蘭，你真的應該要在行管會反映一下，我們作為泛民，我期望你作為泛民的代表，你都要明白，我們不只是為泛民出聲，任何人如果他想運用他自己的方法，當然他要遵守這個議事規則，他遵守不到，我趕得出來 那就走咯，他有地址有聯絡，如果你想警告他，你就寄給他，我警告你，你這樣，你不是叫他入房間大家關上房門好像不讓我走，然後有五個人在外面站在那裡，不可能的，何秀蘭，是不是？這裡就是第二個要完善的規程，因為以往大家請代表或者個別人士 去會那裡給意見，其實是沒有核實他的身份和住址各樣東西的，是沒有的。所以呢，不是，這裡我要澄清你，我的理解呢，你說要寄封信給他嘛，寄封信當然要核實地址，各樣東西。不是，所有一定有聯絡的fax的嘛，怎麼會聯絡，怎麼，要不是怎麼，不是的。 阿富你記不記得，很多時候議員辦事處都可以幫他們去做，一定，對不起何秀蘭，這個我做了18年議員，我多過你，我大聲過你，你知不知我那時候交通 panel 我曾經跟秘書叫過交，就是喂大佬，這些人你可以找到他，通知他什麼時候來， 你也有個電話，何秀蘭，我就算沒有地址，你就打電話去警告他，是不是？你不是困住他的房間來警告他，我覺得這件事何秀蘭，我就是泛民，我不能夠接受這樣做法的。你讓那些年輕人覺得你是大蝦勢，然後你剛才黎文我說明，你說讓我走，我開門有五條大漢在外面，怎麼走啊？ 不行的，何秀蘭，你不可以在這個問題這樣退後那麼多步，是不是？ 喂，你不要屈我退後。 我以為我打電話上來是提供資料，你都要給足夠時間。給足夠時間你，我不是屈你，我希望你不退後而已。但你繼續說。剛才我正在要說的就是，這個就是第二個程序，大家要量力而行。因為你無論哪個人報名都好，秘書處有個電話，但是未必是有個地址的。還有進去那一刻，即是進去那一刻，比如說我們有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ABC君來講話，但進去的時候其實沒有check身份證的，即是不可以證實那個人是ABC或者是那個電話或者是那個地址會找得到的。所以將來又要做多一個程序，就是進去的時候就是講明給deputation聽，喂，我們要核實身份，萬一就發生好像鄭家富剛才說，喂，我是要走，是的，我們是不會這麼顧的。 他走了我們都要找回地方寄封信給他才行，所以整個程序行管會都會開會去談怎樣完善。當日我就不在場，我沒有在那間房，同學仔也不是叫我去幫他們，他們會覺得被禁錮，因為門口有幾個人在，但是後來他們也走了，所以我跟秘書處就說，你就翌日 整個錄影，如果走了的，我因為一早核實了身份、有地址、有聯絡，我寄一封信給你。如果大家肯進去坐下慢慢談，秘書處同事解釋整件事是怎樣的，但都要有錄影為證才行，否則可能對大家都不公道。何秀蘭，我自己覺得，剛才我說一定要有地址， 我意思是包括電郵，總之你有個方法可以聯絡這些被邀請的人上來，一定有聯絡的。你不需要找一間房間給人印象覺得你禁錮我，你不讓我走，要警告我，這種印象是相當不合乎現在我們希望立法會是一個開明的一個議事廳。我已經遞信遞不到了，已經怒氣沖沖了，外面有些圍欄又多了， 接著我做不到事，還要給一班人困住，還要警告我，要簽名才能走。這種印象相當差，何秀蘭，我希望呢，印象和感覺雙方都會有不同的印象感覺。所以第三件事將來的程序也要補回，就是大家市民來議會給意見之前，就給整張規程，大家話說在前面， 就是裡面是怎樣怎樣，大家都要守議事規則，如果不守的就什麼什麼程序，那你做些講座，那你就不需要有這些不好的。好了，何秀蘭，現在有位聽眾黎先生，他想在這個問題上都跟你一起談，因為他也有個，他說好像因為這件事都報了警，我們跟你一起談談，好嗎？黎先生你好。 Hello， 喂，你好，你好，系啊，点啊？系，系有超爷你好。喂，其实咧嗰日我就大概啦，都接近八点。 你在場嘅咩？喺Facebook 見到，咁我唔係在場嘅，我係Facebook 見到，咁我亦都見到就話有件咁嘅事，但係又好似冇人，個個話應該報警，但係又冇人出聲啦，當然就，咁亦都唔知道之後仲有冇回覆啦，咁我都好擔心啦，同埋我即係其實一個市民咁會發生，咁我都就唯有係 揾警方協助，我不是真的報警，真的報警，警方沒有受理。後來他10點後都回覆我，好像何小姐那樣說，他們犯了事，被封警告信，但我也很質疑，一封警告信你是不是要七成過衝才可以被人走呢？其實很簡單，喂， 你說之前叫他們簽個協議，你們不准什麼什麼都沒問題，或者你之後如果他們是犯了事的，你可以讓他們離開之後補回給他們，或者在門口給他們，你不應該在一個密室。其實在法律上我都有問警方，算不算是一個非法禁錮呢？如果你是一個保安員，將一班人困在密室那裡。 就跟我說，件事已經解決了，因為他們反正已經走了，應該件事解決了，他沒有回答到我，是不是？ 當然不會回答你， 當然如果件事是不屬於的，他也不 其實很簡單，找保安帶他們來會議廳，叫警方協助警察。其實你的電話真的不好意思，你的線就真的一般。讓何秀蘭回應一下，何秀蘭。其實正正就是以往試過有一些違規的行為出現的時候，秘書處就立刻請警察進來，就帶走 一些違規的朋友，我們就在行管會裏面就說，不應該一下就找警察進來，因為立法會其實是一個自己獨立監察政府的機構，我們自己是應該去衡量什麼事是嚴重到我們處理不到才要找警察，有哪些事是我們處理得到 我們就自己搞定他，就不要下下找個軍裝警察進來我們立法會那裡，所以就談了剛才那套規程。但當然有更加多事發生的時候，我們就在程序那裡加多些文書說明，預先去告訴進來參加會議的市民。不過何秀蘭，我想回應一句，我想想那封警告信都真是隨褲放屁，因為你任何一個人 你警告他，他知道他根本都知道是不受特權法的保障的，他做任何事都隨時可能破壞了議事規則就要被趕出去，就算是議員都會被趕。那難道你現在長毛黃毓民不肯簽，你們以後進不到這個會議廳開會了，或者這些人簽不簽，你們以後就不可以讓他進來在立法會裡面表達他的其他意見？ 我覺得這件事何秀蘭，我越講越想，我就覺得根本不應該需要有任何人，他已經被趕了出去，他已經被剝奪了，或者他已經承受了應有的責任，他不可以再講了，他已經走了，在今次這件事件上，你怎能夠叫他簽警告，告訴他，你以後再犯就不能夠再進來這裡再給意見，我有其他事想給意見，不行的，我下次我可能我會很守規矩，不行的。 我覺得這個簽署確實是有點疑問，何秀蘭，你是不是應該要看看這封信的內容？這個我找了一封信，我發給你看，大家一起參考一下。其實以往有幾位大家的老友都拿過這些警告信，以往就 所以何秀蘭，你就住這一點，大班就說了，因為他當時，因為我就沒有做過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所以我就不知道當時的討論是怎樣，但是大班我相信，我想說服你們兩位。 我認為連警告信這個問題都要商榷的。你警告我什麼？喂，我現在已經犯了，我已經承受了責任。 你警告我下次不要這樣做，我下次如果覺得有需要，我有我的責任，我都要這樣做，那你是不是讓我進來？不可以這樣的，真的，何秀蘭你說先。大班都說回之前行管會的決定，第一就不要隨便叫警察進來，這個我真的第一就不要隨便叫警察進來。這個我都同意的，現在。 第二就是給我警告信，第三就是那個不可以禁錮那裡，這個我們都盡量解決，你同事覺得大家坐下來慢慢去講那封信，那個內容是怎樣解釋這件事，你想站在手上，我就說，我的記憶所及就是這個版信來的，根本不需要寫的，就說你違反了 二是規則現在警告你,但這麼多東西,不用寫了,印在這裡了,金夫人溫了一個小時,你剛才說得很合理,我有點匪夷所思,第二件事就是身份證那裡,你就說沒有檢查身份證,我那天進去立法會,他都檢查我身份證, 秘書處給我的資料就是進去會議室之前，因為大家進來立法會就拿一個訪客證，即是在立法會門口，何秀蘭，大班議事，大班，等記的大佬，大班，等等，你給何秀蘭回應，大班，你稍安無躁，何秀蘭， 多謝你，小班。 在大門口入的時候確實是要查身份證的，但是就不會檢查地址。你說不檢查身份證，現在又說不檢查身份證，檢查地址，那你什麼時候說這些？我不是說沒有檢查地址，你的電話一查一查，你不用檢查。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 我們有一個聯絡的方法但現在根本是很少人寄信的多數電郵、WhatsApp你們一定找到的 這個我覺得大家就不要爭論了何秀蘭 辭名下去交給他就這樣走人叫他做什麼拿回一個證 找著那些人都認為是對的我覺得你跟阿梁美芬有什麼分別大班首安無躁何秀蘭我當然是慶你不要慶你不要慶你不要這麼快也這樣說他何秀蘭行不行你不要這麼大佬行不行這裡是我主場大班首安無躁我和嬌仔我都明你很慶 不過我想希望說服何秀蘭我建議你最好跟行管會或者你跟保安說你以後不需要入房直接像當牛肝給他們你這裡有些東西給你看你就犯這些東西你回去慢慢看這樣就行了不要入房了這個意見我可以帶回去行管那裡談但是我也跟秘書處說 在房間不麻煩大家錄影對雙方都公道一點不要就是你不要拍照就可以了你不要拍照就可以了不是對的你明明就算在安全情況下如果有人搞事立即趕他出去大家都還找到入房根本就不對的在安全條例上都不對的你問任何警察或者有保安經驗的人都知道有搞事分子當然盡快趕他走你的身體 何秀蘭不如這樣吧，買他你知道他有時我想他現在是駕駛車用免提說的，你省安無錯，你看著道路安全，是吧？對，你不要這麼粗，我駕駛車。是的，我也害怕，大哥，真是頭條。何秀蘭，我們其實不厭其煩，想說服你，你就不要再說什麼錄影，什麼其實一房都是不恰當的，不需要的，好嗎？ 你視乎那個情況，因為當然今次我都說我不是只說今次的情況，如果是情況嚴重的話，你要轉交給警察，那終歸有個地方。最嚴重就是打架了，最嚴重就是一打架就已經是警察了。不好意思，我是想問一下何秀蘭，你說今次情況不算了，我不如問今次情況，處理得對不對，就問這個問題，簡單。雙方都有責任，我覺得大家可以做得更加好。 不是，任何人永遠都會做得更加好，我現在只是問今次情況，將何柏思潮問合不合，這個問題很簡單。首先，你任何參加這個會議的人，如果是要拿出來給請願信，我做主席的時候，我都不批准。方國山都試過來講堆填居的時候，說要給請願信給局長，我說你交給我們服務員。 讓他幫你遞過來。我想大班的問題，何秀蘭，大班問題的核心，他都不是這個前半部，是後半部被人趕了出去之後，他違反這個，竟然就是在房間裡面睡了一個多小時，所謂交給果封的警告信，這一步對嗎？對的。以往那個程序，我只是跟大家一直做開的程序。不是，說今次，何秀蘭。我的保安員同事，他們當然是根程序做事啦。 他們每次都是按自己的判斷去違反程序，鄭家富又做過立法會議員，以前我的保安同事是很好的，我告訴你，今年我做立法會，現在的保安的保安好壞的，你知道嗎？他見到我都好像叫賊，大哥，我是原立法會議員，他當我是賊，你知道嗎？現在那班人落似虎的，你知道嗎？你說人家都像賊。 大班，你在任的時候，我是原立法會議員。大家都知道你是原立法會員，到何秀蘭說，我補充大班這個怒氣，何秀蘭，我只是希望告訴你，其實今次這件事，你說就算他們過去是有一些準則或者有些指引， 但是因為今次這件事突顯到這樣的方法，是一種令人感到有非法禁錮的涉嫌行為，我就覺得你應該就著這一點，不要只是因循地去看過去一些準則的過去原則。這班保安員我知道他們一定是跟按本子辦事，就是因為按本子辦事，今次出了這樣，我認為是一個禍來的。我不同意啊，鄭家富啊。 都沒有一個本子辦事是禁錮的，有的。 不是，我不是說這個本子辦事就是這樣，所以我們也同意你說，大班，我們希望說服何秀蘭，是不應該有一個先例。

我相信何秀蘭亦都是重複不過似乎我們未必說服何秀蘭你聽到我們的看法 我真的會建議大家打給蔣小姐好啦稍安無錯我見大班聰明入大立法會其實對一般的聽眾來說或者是公眾來說事就很簡單就是人家莫名其妙為什麼趕了出場就算數如果不合規矩趕出場就可以了為什麼要找一個小時這是事實所以你不需要在場都可以做判斷除非有先例要或者他們根本是武力對抗 掙扎打鬥沒有這些行為就算是有先例我都說就算過去有些人他可能覺得他沒有覺得可能他可能有一班人的先例我不想走你幹嘛趕我走我進房間跟你爭論在房間裡面保安員叫他走我不走你要在房間解釋別人都不覺得你這麼覺得他沒事有班事實比較剛剛做一天 689去答問大會是不是動物不死都不肯走真的很久起碼那班年輕人沒有這樣的行為如果你是要禁錮那些人不禁錮動物所以我希望何秀蘭一視同仁之餘我希望何秀蘭要明白很明顯欺負英俊因為何秀蘭你都是泛民一員 泛民應該對於一些言論自由的空間以及一些核心價值應該把持得比較緊要一點而且你也明白某程度上都是一種公民的抗議行為正如他自己說他還在議員的時候都做過一定是這樣的你給警告信都沒用下次一樣都會繼續不是你給警告信很明顯就像偽牛肉乾你比完我就在你面前撕了他大哥你還洗跟我說 這些事情我希望大家要跟進一下之餘希望改善就是這樣我們一直一口氣都沒有休息過沒有新聞但就不能停我們因為約了嘉賓今天我們還要講到另一個話題就是進思盟進思盟全名是進步老師聯盟應該是這樣挑戰教協的建制派 他叫自己是進步老師相對於教協的當然是退步老師文匯報死亡之吻就說你們這些進思民不要搞有民主黨背景很強烈的教協幹事不要搞搞震為什麼這個左部每每在關鍵時一出來幫拖那你說是不是真的現在我們請來曾經跟我都是 民主黨成員的陳景明教授現在不是了現在大家都不是了現在你和我都不是不過你現在是新民主同盟是沒錯你是新民主同盟你曾經是民主黨的新界東支部主席你知道嗎你曾經是教協的理事你曾經你現在不是吧 現在不是,現在是會員,現在就 就希望可以真真正正監察到大家見到在教協裏面 所以我們都希望透過這次參選監事會能夠真的推動教協的進步，所以我們有進步這兩個字，其實就希望我們有這裡有十九位的同工可以參選，但是張文光他們見到我們這麼多人參選，他們結果他們都有幾個徐勳光和張文光， 還找了程章瑩，我想對那些不熟悉教協的人，你要解釋一下，這個監事跟他本身的理事之間的關係是怎樣，是不是一個council負責去監察這個？沒錯，一個監事會其實就是看著理事會的工作，顧名思義，當然是監察著他，但是你知道這種這樣的組織架構，過往監事會都是一些 離開了理事會的一些成員，即是升了上去，做完理事升上去差不多，即是變成監事，久而久之就變成好像監事會其實發揮不了作用，即是因為太過委委，又是那堆人，理事是他，理事就不談的了，他們都是這樣的了，這幾年譬如有做過監事的同工，譬如思安娜、戚本勝， 有其是有幾個問題上高，包括教協轉軌，承諾了在政改方案的年代，即是幾年前，但是忽然轉了是轉了軌，是不是跟了民主黨轉軌，但是教協會有很多人都不是很理解究竟發生什麼事，包括選舉的時候是不是只是支持黃碧雲和張文光在立法會選舉呢，在什麼情況之下會特別支持某個政黨呢，所以這次都希望教協會可以能夠 堅守獨立自主和真真正正追求捍衛民主公義。我想問體制上的理事是否要定期向監事交代的工作？不單止是這樣，其實監事會是可以有權進入理事會裏面一起開會，在某些會議裏面。當然我們也不是說想干預理事會，而是起碼如果理事會 有問題的時候，在運作上有問題的話，我們都應該要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現在的監管不力，令到很多問題未出大問題之前，我們是完全不知道的。譬如有些深水清的資深一點的教協會員都覺得，是不是真的那個超市是這麼成功呢？其實可以，超市會不會做得好一點呢？譬如有些同工直接覺得，為什麼新界西是沒有超市的呢？ 大家都要逼到旺角，銅鑼灣就在港島有一個超市或者有一個會所，怎樣照顧到新界西的同工呢？等等這些問題，其實過去這麼多年來都沒有怎樣去做。 陳炳明教授，我就想問一個理事、一個監事， 我不熟悉你們教協裏面的組織架構，你們有沒有考慮日後理事都會有選舉的？理事你們是否什麼時候會再重選？理事那裡 兩年就選一次的今年就現在年初選我們其實都研究過會不會選理事但當然我們的人腳不太夠大家都比較忙韓聯山都是上個月才找我相信其他朋友都是差不多時間才意識到教協好像越來越多問題你這樣教協的理事選舉是on block選還是個別選以前就不是內閣的 10年前左右好像我沒有記錯就轉做將文港辦那時候就轉做內閣制那個內閣要有40人其實是比較難無論如何都好陳生競選而已陳景明這樣我們希望你能夠勝出也希望除了監視希望日後理事你也希望能夠讓我們覺得教協是有一種進步 多謝你先因為我們想直接接通我們一早也約了馮偉華謝謝你先我們跟你說到這裡韓連山在哪裡韓連山我以為找馮偉華聊天先學回韓連山來跟馮偉華對話馮偉華你聽到剛才陳景明教授的一些說法 我亦都看到其實在訪問當中傳媒裏面都有覺得大家之間似乎你們在教協的立場上面令到有部份一些老師可能覺得是不是有些東西退步了是不是有些東西和稀泥了於是乎一班進步教師聯盟來挑戰那你怎麼看現在這個教協的發展呢 其實剛才我聽了一點點實際上你說是挑戰其實我們其實歡迎競爭的因為選舉制度就是這樣如果是覺得他們的路線和主張是應該要是教協做的時候他們應該都去將主張變成政綱去參選理事會 其實理事會現在這次一起改選但是我們現在截止報名 都是只有我這個角39人 其實剛才說組閣很難是真的很難的 因為大家工作這麼忙 實際要找39個大家意見比較接近 志同道合的人組閣去參選是難的而事實上做下去就更加難因為做事大家做開始就知道是很艱難但是我們過往都一直努力去做所以剛才陳景明說那個內閣制是10年就不是了改了很多年了起碼20年以上我們都是用了這個制度所以現在一直有些不同意見 我們其實是歡迎的他透過選舉去拿出來給會員去選擇但是這次其實是監事會選舉是比較特別因為監事會其實是監察他不是真的落手落腳做也不是有個政綱出來給大家去即是類似學生的評議會那樣是對幹事會馮偉華我們找回韓連山在電話旁邊我們一次過大家一起對話希望下一尋求大家的踴躍討論喂韓連山你好 韓連山你好喂韓連山給一個平台給你們韓連山和馮偉華就著在教協的選舉參選監察理事這個問題上面我想問韓連山你們這個進思盟最希望或者最覺得現在教協你們認為哪一件事是似乎令你最擔心而希望有你們這班人來監察著希望能夠有所改善呢 我們這班朋友其實對教協無論在教育、政治、社會這麼多的事務上我們都覺得教協是跟會員的期望是越來越走越遠的在越走越遠的情況之下我們也都覺得 監事會這個平台在去年上一屆的經驗就因為只有三個監事即是施安娜、本盛、許漢榮是比較上前進一點的但他們的所有的訴求都不得要領 而我們所以覺得監事會是需要能夠有一些多些大家意念相同的朋友去監察理事會的工作所以今年我們就是組織了這個19人的進思盟 的亂票的性質，希望會員能夠選到我們出來去真的監察理事會的工作。你哪一件事最不滿教協的立場？你剛才說了最不滿的其實很多樣，我們其實有政綱，我們都希望能夠加強會務的透明、認真接受問責，因為我們覺得教協的會務是不透明的，很多會員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而教協的理事都未去到一個接受問責的階段。 喂，就停你一停，給馮偉華回應好嗎？你這樣說又不對，因為我們有整個會員代表制度，有會員代表大會，也有每一次的工作報告交代。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會員對我們是不滿意或者對我們的看法是覺得不對， 我們在上一屆其實2012年改選的時候， 我這個內閣其實拿到 96.3%的一個支持率。 真的告訴你他們的取向，他們認同我們的方向才投票給我們。我猜這次也一樣，會員透過他投票去選擇，他覺得哪條路線才對。你剛才在批評說現在現在監視，我不可以代他們說話，但又不公道，你只可以唯有三個人開明一點，其實其他人盡心盡力做事，怎樣去說他們呢？其實我猜那個批評要建基於事實 和有根據，我們其實好得啦，馮偉，你聽聽，馮偉，你停一停，比起韓連山好，馮偉，你停一停，比起韓連山好， 他批評了一些說我們做得不對的東西，他講了先，我可以解釋。好啊，好啊。 是，會務不透明的其一，我們都知道在2010年政改的問題上， 其實我們就見到，就是沒有諮詢到會員，而你們就走入張明光當時就走入了中聯辦去妥協了一個爛方案，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重要的事項都沒有跟會員諮詢，那你們怎麼可以說你們的會務透明呢？我答一答吧，好吧。我們那次其實我們做一個叫談判路線，實際上就已經在2010年之前，2009年 已經在我們的會議裏面已經通過，亦都向透過教協報向會員交代，我們是走一個叫做談判和爭取的路線。至於去到一路那個進展，去到最後一刻，其實我們透過我們的渠道都搜集會員的意見。我們在那個時間看到了，除了我們會員那個考慮， 我們看到2010年6月，其實整體社會差不多接近六成是覺得這個改良的方案是可以接受， 雖然走一步不是很大， 但是他們是接受，亦都覺得可以這樣突破那個僵局。 到2011年5月， 我們再做一次調查，因為已經過了那件事了，我們委託中大做了調查，問了2000多個會員， 他發覺是76%是贊成我們支持那個政改改良方案。 所以我們全部有民意基礎，如果珊珊說是我們背離 會員意見，他要拿事實，不可以說。對不起，馮偉華，你剛才所提的這麼多樣東西，這個要公道一點去說。明白，馮偉華。是啊，馮先生，你不要說，因為我怕我要控制時間，因為現在就來到，因為我們剛才六點半，我們兩位<笑> 已經是谷住都不去廁所，就都已經跟大家動了河收了，談了一輪了。現在我們就不能夠不再去新聞，約定兩位問清楚你兩位，新聞之後可不可以繼續兩位？可以，因為我有少少難度，不過都可以，因為我跟中學老師在開廣速班殺校的會。 行了，我們不會留多你很久。 既然馮偉華你叫得韓連山叫做珊珊，這個名字真是大佬，你知道真是好十幾年，大家都是老友，華華對珊珊，華華對珊珊就華山論劍。我們七點新聞之後再跟兩位談一談教協的走勢，我在這裡強調，我們是想希望教協有一個進步的前進的方面，好嗎？新聞之後繼續跟你談。 不如說我們不會派人去外， 今次是特別是4位警務人員，還有破天荒第一次勞工處有兩位同事亦都過去，充分顯示出特區政府對於這一類這樣的案件是會不遺餘力去偵查。 如果這個公職人員是去 濫用他的職權，是去行使他那個職權的能力去影響商業機構去在某一間報紙或者報刊去登廣告呢，這個可能是觸犯了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但是具體來講是要看回個整體的情況。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烽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家富、黎則粉。 啊，今天我們這個自由風呢相當多風波啊， 好熱鬧 啊，今天相當熱鬧，所以你都可以打定電話來擔定凳仔加入一起討論。你可以講一下何秀蘭就著立法會保安涉嫌禁錮學民思潮又得，你可以講一下這個黃世澤的大佬黃世照這個廉政副專員講話這個689都有可能啫啊，公職人員呢就以權謀私等等之類的，或者防止對這個公職的工作行為不當，亦都可以打來談談究竟喂教協問題了。現在教協仍然有兩位的朋友，一位韓連山阿珊珊，一位馮偉華阿華華，華山論劍，兩位你好。 喂， 剛才講到就馮偉華就回應你韓連山說你們在2010年的政改教協就似乎就不是那麼有透明度，馮偉華就說了不是，喂我中大做了個調查，有 了 民意基礎，韓連山你怎麼看呢？ 我都希望阿華華真係講真話啦，因為我哋都眾人所知咧，2010年嗰個嘅政改通過呢個方案咧，係喺走入中聯辦之前咧，係冇諮詢過我哋啲教師會員嘅，咁所以先至會有咁多嘅反彈。我哋都記得當時都已經有一啲嘅群組咧，就要求教協咧去做諮詢，然後咧就唔好去接受受嗰個難方案啊嘛，而阿馮偉華正話講話曾經喺會員大會度都通過咗，呢個又係唔係講真話啦？因為會員大會冇接受到你話用呢個超級區議員嘅五個政改， 唔係話呢個方案嗰時都未有呢個回應啦嚇。你個中聯辦， 我哋講緊就係你走入中聯辦之前係冇諮詢過會員啊嘛，咁後來 嗰個談判路線是已經確認了， 談判路線怎同這個真是一個正式的方案呢？ 嗱，兩位我請兩位呢， 談判路線當然是好選啦， 啊，珊珊華華，哎，你們兩個這麼鬼熟這樣叫對方哎，大家稍安無錯，希望不要答聲。我希望大家即係尊重我哋，即係因為好難聽嘅， 因為 聽 唔到，主要係聽唔到。 嗱，馮偉華，而家韓連山嘅爭議同埋對你哋最不滿咧，就係你所謂嘅有諮詢咧，根本冇喺大會諮詢，而你講嗰個諮詢只係話一個談判路線啫，一個整咧。即是等於其實民主黨當時我聽回來一樣， 談判當然很多人都同意談判，是 啦，談判當然是 內容是怎樣， 沒錯啦， 通過大會通過嘛。 那馮偉華你怎樣去就住韓連山批評你們， 我都是做緊嗰個即係普選聯嘅召集人。咁我哋普選聯本身嗰啲方案，其實已經包括咗呢個超級區議會方案，亦都諮詢咗嘅。咁所以我哋唔係話真係淨係話談判路線先一致，而係我哋嘅會員大部分都一路喺教協部同埋我哋會員代表大會，知道我哋係支持，甚至係我哋推動真牌呢個普選聯嘅。 咁咪要問下珊珊知唔知啦？ 區議會㗎。 得，收到，馮偉華你停一停啦。韓連山，你睇下收唔收到啊？當時 對唔住，普選聯嘅成立其實係唔關教協事嘅，應該只不過係教協係挾持咗呢個教協會員嘅選民嘅意願去進入咗，唔係我個判斷啦，呢個係的而且確嘅事實嚟㗎。你個普選聯當時嘅好多嘅倡議咧，係冇得到教師會員嘅同意嘅。 我哋喺我哋嘅教育部交代咗整個方案。 你講咗交代咗，但你有冇做過一個調查咧？ 已經交代咗啦。 你有没有去做一个民意的调查，多少人赞成你这个普选联的方案，多少人反对你这个普选联方案，是没有做过，你只不过大的倾向，于是你说我们在教育部登一登文章，将你的理念去公告天下，那就等于会员接受了呢？但最重要的就是冯伟华，因为什么呢？初初普选联提出三点要求的嘛。 但是去到最後我最記得那晚世界盃開羅那晚普選聯就出來就由三點就變成一點但是那個由三點變成一點有沒有是諮詢過這個教育的成員我想是沒有的其實是沒有的你可以說我們三點裡面我們最後接受一個妥協的時候那個階段我們是不夠時間去做諮詢的整個方案 包括超級區議會的司糧、禮幣等我們全部有交代為什麼這樣問呢其實如果你真的所謂consistent的立場其實因為當時來說是有一段論述的普選聯就說為什麼今次要建議增加10席有5席超級區議員5席就是地區直選就希望到2016年又是再建議加10席 到時來說所謂民主成分立法會就有三分之二會超過有民主成分到時如果是要提出方案取消功能組別就順理成章容易很多但是這樣說如果你真的是consistent的話我想問一下現在面對2016年你們是不是依然是同一個立場呢 那個一定是我們的立場一樣繼續都是這樣繼續再提出10席 我們要求在2016一定起碼透過直選或形式直選上的議席一定要多過三分之二這個一定是立場已經定在這裏而上一次我們當然你說三個我們的三點當時你們有一套理論說得很漂亮的叫做路徑依循跟著這條路去就一定很自然但現在我想問一下如果你真的 根據你自己的理論照計就應該是2016年再提增加10席包括5席的超級區議員5席地區直選才完成你的路徑依循提過出來的轉為直選轉為直選三分之二議席是直選出來我們已經說 不如這樣兩位我讓討論更加聚焦一些過去2016都是要有三分之二席是直選出來我們已經說超級區議會的過渡方案現在雙方我們希望都是希望大家我相信兩位代表不同的意識形態和一群群組都是想夾協好的我相信我們外在人不是夾協成員都好都希望我們的教師團體是為我們的下一代能夠真的有一個好組織來讓我們見到教協好了現在未來就用政改現在又是有一個政改諮詢 我想看看韓連山你對於有過去這樣的經驗你們的政綱和馮偉華現在做的這班你覺得你們會怎樣來自處以及如果被你選到怎樣能夠令到一班理事不要在你心目中可能重蹈覆轍來令到教協的會員在你的角度當然馮偉華可能不同意你可不可以在這方面來告訴馮偉華 今次我們見到一個傾向一個趨勢就是馮偉華和他們的民主黨的一些理事有民主黨背景的理事是很可能我的看法就很可能在2017這個特首普選的方案裡面他們會傾向於談判傾向於將他們的所謂三軌的方案來到將其中的一些去妥協了那很可能出現的問題又重蹈2010年的覆轍換句話說因為我們都曾經說過 我們全港大部分的市民現在贊成的方案就是公民提名而這個是一定 不可少的一个方案，但是我们都知道张文君已经跑出来讲过话全民提名并非必不可少嘛，然后刘慧卿又走出来讲话并非缺一不可，然后教协会呢在1月13号刚刚最近的就2017行政长官及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咨询文件的初步意见呢，它里面都有提及说这个三季方案，本来这三季方案呢他们是认为应该缺一不可的，怎知后来这缺一不可这四个字就不见了，失踪了，令到我们更加担忧教协会在2017的行政长官那个这样 的理念呢，会不会到时真的将这个公民提名呢去妥协掉，而我们进思盟呢就一定会及实的了，即是不会让教协会呢在这个这样的重要时刻都将我们这个全民提名的这个诉求呢去中联办里面呢台底交易呢。 好啊，就停一停你了。 你 冯海华，我给你答兼且呢我希望你聚焦一点呢，就就着韩连山提的公民提名和你过去你的做法，就是你们其实最好呢你们向全体的会员呢提出一些譬如咨询啦或者投票啦来去比，那你公民提名或者三轨制缺一不可这两个的聚焦问题，你们会不会在你理事上面呢你们会有一些公开的咨询集体的咨询来去令到你们不好越过这些会员呢？ 我们你如果想上一次因为时间急迫我哋都覺得有改進嘅地方啦，咁我哋一定今次係用會員嘅意見為依歸去投票去取向，咁我哋一定會做全面嘅諮詢㗎啦，呢個一定會做。咁另外一樣嘅就話呢，其實珊珊就唔應該將民主黨嘅立場撈埋我哋，我哋根本都未傾我哋嘅立場。就不可以用一些懷疑的態度， 你出了立場書了怎會沒有談立場呢，出了這個諮詢文件的意見， 我們那個就算連真普聯現在那個三軌方案他們都沒有缺一個這個字，你又不可以，我們是他們成員之一，那裡是有爭拗有其他的討論那裡會做，但是你不可以拿了那個就說這個是我們抹殺了他嘛，這個其實是真普聯還真普聯，他有他的方案，他也未傾清楚。 咦，那教協會不會就那三鬼仔拎出來給這個教協的會員裡面去投票或者諮詢的意見，究竟他們最熟以哪一個方案呢？那三鬼 在一個階段先做這個諮詢，因為現在那些方案其實眾說紛紜，實際上我們都在想怎樣諮詢，但當然我們都會參考真普聯他現在一直做著民調，亦都會參考佔中那邊做的一些將來的一些電子公投，那我們都在會員之間一定會做一個全面的諮詢和民意調查，那就是將來我們做決一些決定的一些取向的依據了，那所以一定不會說即用一個叫做什麼自把自為啊，又或者架空啊，騎劫了會員， 即是你說或者現階段其實教育還沒有立場的，即是還沒有立場的。 對不住，馮偉華又說大話了，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的， 他就说我们讲大话， 对不起 你请你看回你们那个就这个咨询文件的意见，你们的第六条就是说在行政长官提名方面教协会支持真普选联盟提出以三轨制方式产生行政长官候选人，三轨制就分别是提名委员会提名、政党提名及公民提名，你们已经是表了态支持真普选联盟那个三轨制，而同时呢你们就在现在就说、我们都一路咨询的，我们一路都会继续 问我们的会员的意见，但是你都没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意志，坚定的意志，就是说香港的市民现阶段是一定需要公民提名，包括我们的教师会员，包括我们的教师会员。 真普联的立场现在都是一样的，那你其实就不应该说那个真普联的立场，其实那个也在讨论着，那就不可以说我们中间有什么的不同，其实我们现在支持了真普联的三轨方案，这个是事实，我们都是一份子嘛。 不是这样啦， 于是会员就会反对咯。 是明白，韩连生，你其实很清楚。 会员啦，你是一部分会员啦，当然。 不是啊，冯伟华， 我哋会收集意见。 明白，两位，两位停一停啦。冯伟华，我想头先韩连生亦都讲得相当清楚噶啦。咁咧就我相信就住呢个公全民嘅提名吓，以及呢一个嘅即系三轨制嘅缺一不可呢个问题咧，因为韩连生你觉得，你其实你个。 他認為我們會諮詢會員，最慘就是你給到會員有這樣的感覺，字眼也這樣寫了，你部分是這樣看，我們其實會全面諮詢的。那你覺得全民的提名或公民提名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你知道學生，我們支持的。 所以希望我相信韓連山是很想教協立場堅定一點，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很多我們D100之友都希望是這樣，就是這樣。好嘛，兩位不如反而這樣，今天時間始終不夠，我想問一下你們的選舉是多少選？是這個2月21日，2月21日，2月21日，那選幾多人？ 不如馮偉華說的，不如馮偉華你說吧，如果是這樣，你說吧。理事會就是選一個內閣，30人一個內閣，今次就一個閣去競選，就沒有競爭，當然有個信任投票，投票時間都一樣，監事會其實我們選19人，現在有30多人到了名，我們就希望會員看看他們看到不同的政綱之後，他們就做他們的選擇。你們有沒有公開質詢諮詢候選人？什麼時候做的？ 我們進步教師聯盟已經向選舉委員會建議在3月1日做一個大家的辯論會。 你說2月選，3月1日才辯論會？ 他要選理事，他現在是監事。監事幾時選？ 監事都是2月21至3月14日，至3月14日，那我們因為那個選舉條例裡就是說了，是我們可以要求選舉委員會跟我們主辦一個諮詢一個論壇的。那投票日是多少號呢？究竟投票日就是2月21那段期間，在這期間裡面做一個辯論會的。 這個問題為什麼這麼問呢？ 投票日是用郵寄的，郵寄的。 他回來就有幾一段時間了，2月21日。為什麼這樣問呢？我希望今次既然有這樣的良性競爭也好，或者有一班進步的教師聯盟希望挑戰他們認為傳統 監事現在有39人參選，39人裡面要選出19位，那你們晉思盟幾多人？我們派出了19位，那不如我們監製不如跟你們兩位聯繫一下，華山論劍，不少得你兩位了。好，大家好，我是選這個理事會的，我不是選監事。你不是選監事，我們找監事來講。不過不是，馮偉華，因為你只有一個內閣，人家投你信不信任的嘛。 我不能夠再投過了，我不能夠再投過了。好了，我們會在希望將來如果有辯論也好，或者平台就可以找另外20個才行，如果不是就變成一面，當然你放心，你放心，當然一定給他有機會去表達他們的意見。我罵馮偉華，你代我向張文光問好，我就我們D100想找了他很久訪問，他很多時候都不回覆我們電話。這次他又參選監事， 你告訴他，D100誠意邀請韓連山的晉思盟一眾， 我想不用找19人的，談不到的，你可能兩至三個，或者兩個，即是兩個，因為每邊兩個加上你馮偉華就是三個，因為你是理事，那邊兩個我希望其中一個是張文光，上到來，我將這個消息告訴他。是的，沒錯，多謝兩位，山山華華，真是華山論劍，好，麻煩你，下回分解，下集。 OK，華山論劍就下回分解。因為為什麼呢？其實教協為什麼這麼多人關注呢？大家知道，如果你了解香港的整個民主運動歷史呢， 教協因為教協人數最多亦都是過去教師運動開始到八九的民運到後來七一之類的東西都是一個中堅分子所以教協的政治取向是舉足輕重的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緊張我們教聯那些我們會不會提 真的看都不會看大家知道他是什麼貨質、什麼料子但是教協不是你教協過去由司徒華、華叔以至到張文光都是在這個位置上就是代表進步的一邊你還不記得問了按照 這個張文剛的思維其實應該幾次是華叔的因為現在人家整個安博出來挑戰想立19個監視應該他都會組織一個19個安博來大家練過你投我這個張文剛其實你應該問他你可能質疑他你是不是沒有這樣的人脈 不夠人啊,39個,你試都搵到了,冇19個監視搵到了。真奇怪,你呢個問題係真要問下佢,講真19人,人地對方出19人。嗯,佢係咪可能佢過於好有信心,你個19人,哎呀,必有咁嘅,都不成氣候啊,我張文光都唔使咁快,整個19人你同你對喊。 都現有那班加上我進去徐漢光等人都可以發聲不要那麼老定他不是司徒華他是司徒華的第一代入室弟子不等於一定要他是光光眼光光我剛才答應希望馮偉華轉達這個訊息不過我告訴你他一定不會上來 我在這裏講定這個心情他怎會走來表達那他的事當然我不希望我這個主觀的推測是成真不過以他最近他們這樣的表現似乎真的不是很想跟我們D100有太接近的距離以及討論我希望他們改變這個思想 好了,7點半後,新聞之後183.138已經很多人在排隊,我今天很多話可以說跟大家談。一般來說,我們不會派人去外,今次是特別,是4位警務人員,還有,破天荒第一次,勞工處有兩位同事,也都過去,充分顯示出特區政府對於這一類案件,是會不遺餘力去偵查。 如果這個公職人員是去濫用他的職權是去行使他的職權的能力去影響商業機構去在某一間報紙或者報刊去登廣告這個可能是觸犯了一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但是具體來說是要看回整體的情況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電話爆了燈我盡快把握時間首先電話爆了盧先生你好盧先生你好喂阿喬仔盧先生你好我剛才聽了會長馮會長和恆先生因為我本身是教協多年的會員你是教師來的是我是教協的代表多年的代表其實我參加很多次的代表大會當然以前民主立場大家都幾一致下的很多時候我們有些決議案的那些決議案大多數就是有些當然是教育的很多時候都會講到政制的問題其實很多年教協都有很多的決議都是關於直選其實我是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就開始做教師然後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就是做教育代表參加當中我又 沒有做了但我參加了很多屆的代表大會其實講了很多關於直選因為當時都是講政制的事情由八八一開始由97年直通車有沒有直通車臨時立法會一直一路去就是08年又有個檢討等等我們都一路總言之跟得很貼你對於教協最近的立場怎樣呢 每一次其實已經有個決議即是教協有一個立場已經是講一人一票直選行政長官一人一票直選全面直選即是沒有功能組別即是沒有這些權力怪那些是直選立法會的這個是很清楚的立場所以其實我剛才聽到會長我立刻再本來我都登記了再打電話來一定要給我說會長就說當年我們沒有時間然後會員大會代表大會再講過這件事其實教協的代表很多都工作忙都很信任他們這麼多年他們的工作都事實上是值得加許信任變成很多會員代表其實很多時候未必跟得那麼貼當時我已經問過張文光你們都沒有諮詢過接著呢 所以我們就答應了他這件事他給我們超級區議員我們就幫他其實我覺得當時他是違反了一個決議因為我們一向都在說直選行政長官他就將他變成八百人變成千二我就問我當時是我質詢他你直選為什麼要八百人變成千二人都不是我都沒有份選就不是直選我是質詢我覺得他違反了換下會的就很清楚了作為一個資深的教協會員其實用時證明了 根本就是張文光背叛了這個教協你總結吧因為真的很多人排隊我總結就是我希望這裏我知道這裏有很多教師我希望大家一起出來監察因為民主黨事實上他這幾年做的事情是令人懷疑得不得了他又再有些刁我們都不知道當時張文光說我們要刁了 他都不記得了原來他困我的選票的時候他都跟我丟了他告訴我真是直選誰知道他原來中聯辦丟了我真的希望大家一起出來監察你等著我們華山論劍的論壇我希望張文光上來他不上來也希望他打電話來好嗎多謝你盧先生接著有林先生 小班哥和Kelly你好聽完剛才馮偉華和韓連山先生的對話我作一個普通小市民我就有些反應首先第一件事我覺得很有趣一個這麼大的組織一個教師機構依然用一個比較我覺得失望的一個內閣制還要是40人選舉的內閣39 會不會是過了時你是希望如果大家是有競爭我們經常都說選特首都要講有競爭你想大家有競爭的話為什麼你要維持一個內閣是大到這樣的選舉制度呢這個是剛才馮偉華一句我們其實我們自己去參選 之後他去負責整個教協的組織其實是很辛苦的但我只是看到辛不辛苦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你是有一點點被人覺得我是有能力組到這個內閣而其他人組不到所以我就有一點點一言堂的那種感覺這個第一樣第二樣就是說他剛才很著重就說回因為韓連山就問他就說政改方案那裡我就覺得有一樣東西現在這一刻我想問馮偉華你說 政改方案是过渡性质，一届过，请问今时今刻一届已经过了、第二届都准备来紧了、你觉得怎样是进步，怎样提出先、你是一个全港最大的教师组织、教育下一代也是你们的、天职，你选择去行了这条路、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履行你的承诺，这一刻你是不是应该推做回你应该做的事呢？不要只是说选特首，还有 喂，好啦，林生，因为真系都 讲得一样，讲得一样， 系 即系个挂钩上面，唔好怪我哋成日挂钩民主党同教协，个原因系因为你俾人哋嘅感觉系有呢种唯威畏嘅感觉啊嘛，你可唔可以？ 咁你骨干都好多重叠嘅， 咁啊系，不嬲都系嘅，呢个历史因由嚟 嘅。呢个系你自己都应该要出嚟交代嘅，就系话你想日后点样走，你系咪你哋呢班人做咗咁耐，你系咪自己都应该要交代咧？ 好啦，喂，嗱，等候华山论剑啦，希望张文光都嚟回应啦，好嘛吓？ 跟 住有 刘 先生， 刘先生， 刘生你好。 Hello， 各位， 到你 啦，听到系嘛？ 系， 喂，系， 请讲。 我想讲讲教协嘅，咁就我屋企就都好多教师啦，即系我自己都系教师嚟嘅。 系， 咁教协嚟讲咧，我以前都入过啦，后屘就2003年咧就已经系悭翻几廿蚊啦，费事嘥钱落去俾你。 2003年你就走啦？哇，真系。 系啊，因为我睇到已经系好唔掂啦。喺我嚟讲，教协嚟讲，只系一个一间超级市场嘅啫，卖嘢平啲咁解嘅啫。咁同埋咧就希望咧搞清楚，就系教协咧系应该系一个工会嚟嘅，就系维护个教师权益，就唔好同政治咧就即系唔系等于系民主派先，即系民主党先。即系搞翻啲教师益嘅权益嘅嘢。 即系你反对教协系即系参与即系过多政治。 唔系反对你第一个 primary 咧就唔该系。 因为佢都系啊，佢都系工会组织嚟嘅，都系。所以佢咪搞啲即系类似好似合作社咁样，即系都系啲教师嘅权益嚟嘅，都系。 系，但系因为买嘢啫，但系问题你争取权益上高咧，就成日系游花园嘅啫嘛，出嚟游完行，跟住拜拜啊嘛，做一件事做 show 咁样。跟住咧就安撫咗你哋，跟住又冇得影。咁同埋基本上咧就太過政治化啦。你哋搞教育基本上都係睇住個選票。你個選票最大個鋪就係中小學教師。咁你就安撫咗中小學教師就算數啦。嗱啲小眾咧就唔理嘅，例如係幼稚園教師啦。而家搞咗好多咩 AD program 啊，高等教育嗰啲啊，嗰啲票源少咧就懶得理噶啦。咁例如幼稚園教師15年教學啊，又話教嗰個薪酬表啊，幼稚園想整個薪酬表啊，教師咁或者 AD program 會唔會嗰啲教師會唔會有個薪酬表啊，私立大學嘅薪酬表嗰啲全部係唔理嘅，因為你嗰個會員少member少，你又懶得理噶啦。咁仲有咧就係話點解你話令我失望咧？就係基本上嗰個鐵票係好緊要嘅，即係點解啊？司徒華張文光咧年年都當選啦，第一件事就係要話選舉嗰陣時。啲新人唔出名嘅，咁我冇得揀啦，我都唔知有咩好揀。咁所以个铁票情况就好似睇 TVB 咁样，你老凤要揿佢嘅。咁仲有一个铁票嘅稳笨嘅地方咧，就喺个退休教师上高啦。就系嗰、那个我你首先搞清楚就系教师教协里面究竟有几多退休教师先。同埋退休教师咧，我觉得就应该系可以享有福利，但系唔应该有选举权。 明白嘅，嗱，刘生咁啦，你一卵嘴讲咗好多教协嘅不是，你亦都退，你亦都连几廿蚊都悭埋啦。咁我谂咧就即系政唔政治化咧，呢个见仁见智咧。有啲人系觉得佢好唔够政治嘅缺字添，你又觉得喂，你唔好咁政治化啦，搞下啲权益啦。咁所以咧，嗱，我哋欢迎多啲老师打嚟啦，刘生你都等待佢哋咧。你总结一句，总结唔该。 系就系嗰个退休教师咧，系竟然可以有立法局嘅选票嘅，其实呢个合唔合理？呢个我即系哋谂一谂啊。 好啦，多谢你意见啦。好啦，跟住有叶先生，叶生你好。 系 Q 爷， 系你好。 系想讲讲明报同政改嘅。 好啊， 我觉得明报咧，嗱，我个人意见啊，你啲记者你认为嗰啲员工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系咁重要嘅？你我觉得你系闪闪烁烁。你不要因為個飯碗你不站出來，小人市民是很難支持你的。這裡講少一點，就我就想講一講政改，我覺得政改就過緊了。所以民主黨呢，聽星期六和星期五呢，已經被林鄭月娥已經收歸了。只要林鄭月娥的政改 含糊其詞，能夠令到民主黨有個下來街落到去投票嘅咧？一定過。點解咧？胡志偉居然咁話，老實講啊，幫政府講説話，話平心而論啦，喺大嶼山嗰度呢個島，應該啊，將香港係冇地方。九龍東大把工廠大廈改都得啦，仲有善眾街，佢連一個立法局議員啊，或者區議員，佢都冇資格。佢居然話俾政府開個資訊科技局。只是说还有他最后这句就根本就没资格做了， 或者有资格做，或者有机会做这个资讯科技局局长了，将来 他说他发梦都是想做官的， 人不在香港就开个局来帮他，喂有没有搞错啊，你做不到你就换人啦，苏锦梁仲要开个局给他， 明白，喂稍安毋躁，不要那么劳气，你认为我都真的希望你想那样东西是不会成真，但我跟你想法一模一样，政改都是都是 公民党，我就怕两个，我全家人都是投晒公民党，我就是怕汤家骅和郭荣亨，郭荣亨就应该少少。 我不知道，大家拭目以待。OK， 多謝李耀生。好，跟住到李生。哇，今日真係難辦。 再問啲嘢。 係， 多謝到我。係。其實民主黨咧，就特別交協咧，呢幾年都回曬堂㗎啦。可話冇聽，佢咁多年都係靠六四啊捱到今日。我而家我見到一個好現象啊，開始有啲人即係分道揚镳啊，即係合夥必分啊。我建議啊，唔淨止教師啊，尤其是家長都可以成立委員會啊，因為唔好再俾呢啲咁嘅團體咧去騎劫你嘅民意咧去做其他非法嘅即係冇良心嘅嘢啊。即係如果靠大邊咧，已經唔再 work 嘅啦。你唔出聲咧，人哋幫出聲咧，你自己蝕底。其一，其二，講緊呢個低收入津貼嗰度啊，其實我想回想講翻啊，朱爺，其實你喺網上俾佢講啦，關於當年民主回歸路線方面有啲錯誤啦，呢個我完全同意，我希望有機會可以講，因為其實咧民主回歸呢樣嘢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如果你覺得呢、這個你唔好太過民主思想上身，點解咧？如果嗰件係一個 tumor 係一個癌細胞咧，你拍住佢咧，你只會連你都自己攣埋落去。我想講翻就係話，其一，譬如話好簡單，呢、這個example，今日阿森人喺度，所以我先講，因為佢唔係 cut 我線嘅。第二，好簡單。当日佢拜我哋拜毛泽东，嗰边就拜呢个建国神社，咁呢边就一窝蜂，佢即系嗰啲上晒脑都系话咩？我简单一样嘢，我唔好讲呢啲民族情绪，我就讲逻辑。点解你要拜民主毛泽东咧？因为你要欣赏佢创立新中国啊嘛，系咪啊？而六四上好明显讲过，民族毛泽东话新中国成立系有赖日本仔啊嘛，咁点解你仲走去多嘈人哋啫？如果你既然成立， 好啦，明白嘅， 我明白你意思。 我想得失入呢样嘢，而家网上已经讲啦，将来咧睇出嚟咧，嗱，阿 A 咧就同阿 B 凑仔，阿 B 又同阿 A 凑仔，其一啊。 喂，李生啊，唔好啦，因为你嘅话题，我知你识讲呢个识见太广啊，你可以讲，即系你一个钟，你可以讲好多个话题啊，我哋好多听众咧排紧队，喂，得闲再同你倾过，好啊，多谢李生，唉，跟住到陈先生，喂，陈生到你。 是啊，到我啦。 是啊， 到你啦。我听咧华山论剑，我都有听晒。 系。 咁我想问咧，我想讲咧，就系、是，喂，你教协咪教育界噶嘛，系咪啊？系咪先？如果教育界嘅话咧，你点可能系代佢将佢嘅民意骑劫喺全香港700万嘅人嘅呢个嘅民意咧？系咪先？即使佢做到佢教协里边嗰啲会员嘅諮詢都好，佢係支持某個方案都好，都唔代表係700万人嘅意願嚟。 咁佢都冇話代表700万人， 佢冇話代表，佢 代表 緊 教協 自己會員同埋教師。 咁你就唔好應該入去中聯辦代表。佢呢啲入去中聯辦，即 係 等於 我明你意思，因為點解咧？佢戴緊兩頂帽，即係佢有兩頂帽，一頂帽就教會會長， 第二頂帽就係呢個立法會議員， 亦都係呢個真普選聯盟。 嗯， 如果你教協 係 講緊呢個嘅教育嘅議題，去諮詢你嘅民意，冇問題，我唔反對。但係如果呢個政改係關乎係700万人嘅政改嘅議題嘅，你就唔好將你教協裏邊一少少嘅。這個民意就騎劫了700万的嘛，不可能的嘛，所以我就 是不可以接受的，陳先生，你覺得最近這一兩年教協是否都被人印象除了你說騎劫以外都是在這些問題上有些動搖以及和諧了呢？很明顯啦，是不是？你也有很明顯的感覺啦，是不是？ 是啦，因為長話就短說的啦，公民提名當初就三鬼就是都想著並行的嘛，誰知道現在講到就說可以缺一，不是可以什麼，非必不可少，三鬼制就不需要缺一不可，唉，總之這些藝術議員就出了。不是，語言是三鬼，什麼叫三鬼？老鬼是要兩條的嘛，三鬼的嘛，不如說三鬼啦，你不要說三鬼了，大佬，你真是欺騙。<笑> 你覺得對的，預算不如一鬼，真的說完了，很多謝你們，繼續支持我們，多謝你，多謝陳先生，一輪嘴都聽了很多，很多意見，但都是集中我們期望華山論劍的延續。 在D100我們就找個大訪，請兩邊監視的候選人，當然有韓連山，有陳景明，那個老師叫什麼名字？呂老師，吳美蘭，當年侄，我們要真普選，那次應該有唐英年和梁振英。 何俊仁選舉時的答問諮詢大會裏面是明哲用這個代表去作為一個進步老師的聲音，其實19人的進師盟，我相信他們可以找一兩個同而家參選，他們認為是現時代表而家的 一班一群的，我相信可以作為一個好的平台。不過這個肯定都是一件好事，因為什麼呢？你過來講，即是這個教協，尤其是華道、張文光，都這個傳宗接代了很多年了，幾十年了，基本上好像都是穩如泰山，沒什麼變動。現在隨著整個社會的改變裏面，即使教師內部裏面都有很明顯不同的意見，無論韓寧山的進師民 選舉成不成功都好，其實對現在這個教協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藉著這次衝擊裏面，令到這些教協的會員重新反思一下，究竟這個教協的路向應該是怎樣。《文匯報》今日發表文章，正如我們一開始已經說了，評論 進步教師同盟參選教協監事會一事，文章就說這班激進反對派組成以當選教協監事的目標為名，實質是希望與現時由李卓人領導的支聯會合流，夾擊民主黨，由內至外向民主黨施壓，逼民主黨就範。 哇！你說真是這些文匯報，需不需要這麼快就出來跟民主黨說一句話？皇帝不急太監急，你真是你從沒想過呢？你想想97年前後，如果你看到文匯報有這些這樣的對民主黨這麼愛錫，不是最近很多這樣的文章，你想想，即是昨天上星期，羅偉琴寫了一篇向這個民主黨勸降。 <笑>所以你會看到跟其他劃清界線，所以你會看到其實這個資深評論員郭宗衡經常在文匯報寫文章，他說進思文本身挑釁味道十足，暗指現屆教協保守退步，不是暗指，剛才何連山明明都是這樣說的，他沒有暗指。還有一位鄭先生在等，鄭先生你好。鄭先生，到你。 我講幾句而已，我講幾句而已。其實就算中央政府一定不會讓我們普選，我覺得我們應該搞一個全港的香港人的前途自決的公投，又或者選一個影子特首，又或者針對著功能組別再選自己一個精神領袖出來，不要這麼被動坐在這裡等。 但是公投最慘就是香港未有公投法，你只可以變相公投，最多是變相公投，現在都有人提出，例如韓思潮，我已經不相信香港的法律是比我們有公義的，我已經不相信了，我們做些事不可以坐在這裡，我們坐在這裡就只有等死，不阻礙你們時間，謝謝你鄭先生是一個相當悲觀，不過也說真的沒什麼可以比我們有好像樂觀。 不過這樣說,你明白嗎?就算真的過了一個假普選的方案,到時候可以投白票運動,有很多方法去抗爭,辭職,又來一次,五區公投,又或者都可以中間先做一件事,譬如我會建議,應該佔中行動盡快將三個鬼子拿出來,一致電子公投。 然後如果政府再厚顏,如果整個假普選,我們認為你所有認為自己的泛民的,麻煩你辭職,麻煩你將這個立法會給人看到,將我們的民主運動重返街頭,我相信這樣才能夠給壓力給中央政府,知道我們香港人的決心,否則的話,我們這班泛民議員,麻煩你不要那麼恩循。 好了,今天來到這裡,希望大家身體健康,明天動,我們希望阿森哥過來,拜拜。D100,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浩蓮民,大聲台,還聲於民。